见，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晴空微风，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度左右，山区温度会更低，天气越来越冷了，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本市持续晴朗的天气，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很好，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来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八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看了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的车多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季节一到，干燥的空气开始让皮肤严重缺水，失去光泽，发黄粗糙的肌肤等待被拯救。然而各种补水面膜敷着，很多人却感觉越敷皮肤越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古就流传下来的很多中医美容古方到底适不适合今天的你？中医美容护肤诀窍您又了解多少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马小丽跟您说说中医教你干燥剂如何远离干燥肌。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马小丽。你好，马主任。 你好，白林。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哈，这个天儿又冷又干燥，我们的皮肤呢已经明显的感觉到空气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伤害了。怎么样在这种干燥季节远离干燥的肌肤状态呢？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的是这个中医美容方面的专家。可能很多人一听了之后有点纳闷呢，说哎呦， 中医还能跟美容挂钩？那在这儿我们先请这个马主任跟我们科普一下哈，说说咱们中医美容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是优势。 其实咱们中医美容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其实呢中医美容呢有很多的特色和优势。首先呢，中医美容呢它是一个以健康为基础的美容，它不是表面的涂脂抹粉修修补补，而是以内在的脏腑气血的调理来实现你外部的美观。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它的历史悠久，所以它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的处方方法，方法也多样，多种多样，而且这些方法都是纯天然绿色，非常安全，无伤害的，值得大家在生活中可以尝试，可以使用。比如说我们有口服的中药，也有可以用外用的中药的面膜，还有就是外用的熏洗，还有就是针刺的美容啊、刮痧按摩，这些都是中医美容的内容。 我就听说有用这个针灸刷刷刷几根小针，一看哦，脸上全都是这个针灸的针，干嘛呢？正在进行一种除皱或者是紧致皮肤的一种治疗是吗？ 对，是的。前段时间英国王室的王妃大婚是吧，王子大婚，就是有英国的媒体报道说他们的梅根王妃就是使用针灸美容为她的这个婚礼表现出极佳的状态，功不可没， 增色和助力的。 对，是的是的。 对，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中医哈已经是真的走出国门，而且呢受到特别多地方包括一些皇室的这种追捧，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中医美容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刚才一听马主任的介绍就发现哈，真的有喝中药，我们说可以由内养外，内外皆调，当然也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哈，可能就是比这个我们说熬中药啊，比这个更简单一点。有一些呢是医生来帮我们操作，有一些我们自己在家，其实涂涂抹抹也是可以的。 中医美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说的这句话。而且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很多听友都说了，平时不仅长知识，而且还有机会受到礼物哈。那接下来我要出一下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了，各位请听好。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出的这道问题呢是这样的，面膜。哎，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面膜，有贴肤型的，然后呢还有那种叫涂抹的膏状的哈，各种各样的面膜。这面膜可以天天敷吗？每次贴敷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面膜可以天天敷吗？每次贴敷多长时间是合适的？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今天是马小丽主任专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胶原贴敷料的面膜。这个就是一种面膜对不对？应该这就是一种面膜，胶原贴敷料，一种我们说医用面膜。那么各位网友，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上半段题目是面膜可以天天敷吗？每次贴敷多长时间是合适的？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关于中医美容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问题也欢迎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资讯。今天由今日头条生命时报联合主办，丁香医生特别支持的2018算术健康大会上，国人健康关注度大数据新鲜出炉了。同时呢，会上今日头条公布了致力于打造健康内容精品化的激励措施，叫清风计划。国家卫健委新媒体平台健康中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协和医院、生命时报等21家机构 媒体，以及陈静瑜、范志红等10位专家成为了清风计划的首批战略合作伙伴，将强强联合，共同为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实用的健康科普知识，助力健康中国战略。据了解，清风计划呢，由著名演员朱海媚担任形象大使。本次大会还特别设定了医疗、营养健身、心理三大分论坛，公布了2018金处方奖，发布了相关细分领域的内容大数据，并由陈庆华大夫、朱毅、邱医生说、张德芬等大 V 从内容的生产、新媒体运营以及商业变现等维度分享他们的独家秘籍。秋冬季节一到，干燥的空气开始让皮肤严重缺水，失去光泽，发黄，粗糙的肌肤等待被拯救。然而各种补水面膜敷着，很多人却感觉越敷皮肤越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古就流传下来的很多中医美容古方到底适不适合今天的你？中医美容护肤诀窍您又了解多少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马小丽跟您说说中医教你干燥剂如何远离干燥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马小丽马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医教我们大家干燥剂如何远离干燥肌。其实马主任，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哈，这一年四季不同的时候皮肤的状态也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夏天时候的自己皮肤状态，有的人说别看这个冬天干燥，但是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反而是最好的。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季节看来这皮肤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通常随着这个一年四季温度、气候这样的一些变化，我们的皮肤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呢是天人合一，人呢是生活在自然界中呢天地之间的一种生物，那么就是说天地间呢节气的流转、气候的变化，我们的生理状态是一定会随着这个变化而产生一些相应的调整的。那么皮肤特别是这样，像北京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城市，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可能它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所以皮肤呢，是会相对比较干燥一点，也容易过敏。夏天呢是一年中可能最湿润的季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时候的皮肤好像湿度是足够了，但是因为它天气炎热，日晒又日照光又比较强，所以容易出痘痘而且容易分泌油脂，所以夏天可能皮肤的防护的要点就是要注意防晒，注意要去油，防止出痘痘，还有就是那个注意就是要用一些比较轻薄的护肤品 薄透一点的， 对，薄透一点的。到了秋冬呢就比较干燥了，其实对多数人群来说呢，秋冬是会感觉自己的皮肤状态会差一点的，因为第一个是秋冬比较干燥，皮肤呢角质层呢还比较缺乏水分，第二呢是经过整个夏天的这个日晒以后呢，有些深斑呀、浅斑呀它会泛出来然后入了冬天呢，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多人会很多爱美的女性会比较苦恼皮肤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然后 又干燥，然后呢夏天晒的这个斑痕痘印儿这个时候又出来了， 对，雪上加霜， 太糟糕。 然后冬天，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的因为天气寒冷，皮脂腺呢分泌它也进入冬眠状态，它也比较少，天气寒冷呢它也不会分泌很多的汗液，所以皮肤的干燥和油脂的分泌也会减少，相应的呢皮肤的角质呢代谢也慢，所以多数人会觉得我秋冬的时候好像皮肤不那么透亮，不那么嫩白了，这是因为角质层它比较厚的缘故， 看起来比较灰暗， 对，比较暗，不像比较粗糙，不像 夏天的时候 那么亮那么透，那么明净。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皮肤哈，经常它要替我们来承受着很多外界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 风吹日晒都是皮肤 在承受着，对，但是呢它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内在 的 一些问题？ 是的，在我们看来，就是在中医美容大夫来看的话，就是说皮肤 的状况其实是小事儿，美或者不美其实是小事儿，健康是大事儿。 就是哎，你会不会现在已经有点、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职业病哈、看到一个人的脸、内心就先想着说他应该是哪里哪里可能不是特别健康会这样吗？ 我会分析啊、因为我们会看了很多病人，有的时候我会分析一下哈、但是如果 是朋友 啊、如果他没有问我，我也不会主动的去很讨人嫌的去给人指点什么哈。 对， 但是确实像过去那种，就是一瓶管一年，就是一瓶护肤品管一年，然后说啊，我每天也护肤了，我每天也清洁了，怎么怎么怎么的，但是我没有细致的护理，没有分季节的怎么去精心的呵护皮肤， 对， 这种观念是应该落伍了。 所以你看，通过你这样的一个介绍，就能够想象得到临床上很多来看问题的一些患者、他们是不是就说大夫我是做了皮肤护理的、然后你就问他，他真的就是一年四季只用一瓶或者是一种， 他还很委屈， 他还很委屈、 他说我买的很昂贵的，我在哪哪哪买的，法国买的什么什么大牌但实际上他你要追问一下他，也许用的不太对。另外他可能很舍不得用，他一瓶都没有管一年，他一瓶管了两年， 他真的就是其实并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皮肤很好的负责。我们也要知道皮肤一年四季、如果你想让它状态很好的话、你的一些基础护理是一定要跟上的、 对， 而且这个基础护理呢、应该是科学性的护理。刚才一听了我们的专家说一年四季您的皮肤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外界刺激、我们如何来预防在不同的季节可能会遇到的麻烦哈？那你如果提前着手了，我们说把预防工作底子打好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皮肤说表现出皮肤差呀、爆痘啊、爆皮儿啊、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少了？ 那当然，就很多皮肤问题的患者，他来求医问药的时候，其实他的问题很简单，是因为他自己的日常基础护理没有做好。所以他在羡慕别人 美的时候， 肌肤的时候，他想到人家是很精心的去呵护。 所以啊，爱美的女性哈，其实我们说很多女性也应该跟那些爱美的女性学一学，那就是真的对自己的这个面子上的问题特别的在意，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哈。我们来看看网友的一些提问，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女性容易出现皮肤发黄、脆弱、敏感，涂抹很多东西也不是很见效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就说明要从身体的整体来进行调理了呢？ 是的，他说的特别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我们作为亚洲女性的话，我们的皮肤色是偏黄的，所以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话，它的肤色会暗一点，这点咱们古人就很早就发现了，就是中医的典籍里以前就说过， 一两千年前吗？ 对，《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很早啊、就说过，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食焦，发时多。五七 35岁， 35岁的时候， 哦， 阳明脉衰是指中阳明胃经，它是多气多血的这个经脉，它循行于面部，它已经衰败了，它就开始了。然后面食焦，这个焦就是不止黄，而且是指干憔悴，然后发时多就开始脱发。 哎呦， 说的非常的， 有点好惨兮兮的感觉。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就要辩证的去看啊、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是比较低下的，女性的生活保健、卫生保健条件也很差，多子多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生优育的办法，所以女性确实是她的青春非常短暂。但现在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可以把自己保养得很好，比如早早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生理周期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么就应该早早的去预防、去调理，不要熬夜了，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了，然后多吃点，滋养性的、补养气血的食物或者药物，完全可以调理过来。 所以你看看《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到了，在古代的时候，女子五七，也就是35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这个皮肤就变得这个粗糙、晦暗，头发也开始掉了哈。但是它那个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气血不足了。 对，气血不足，肾虚了。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提早一点来进行一些补气血。调理一下我们的这个脏腑的这样的一些功课。 是的， 这个一般什么时候开始调？ 一般来说，现在我建议我的病人都是至少30岁左右你就开始保养身体了。 就是也别太早，是吗？ 早当然更好了，但是很多女性她25岁以后，其实有些专家就说25岁以后呢，其实她身体的 这个衰老就已经逐渐的出现了，人生的第一根皱纹就出现了，等等啊，有这些说法。但是呢，很多年轻人他不太可能这么去过这种佛系的养生的生活。 年轻嘛， 对啊，我也不会苦口婆心的去，这样会给他一个压力啊，去说服他，规劝他。这样的话，这么早就让他进入这么一种啊养生的这种心静如水的这种状态的话， 也不太可能。 对，对，是这样。而且他以后可能人生嘛，年轻的时候总要有些冲动啊，有一些激情澎湃的时候。等到他过去了，他经历过了，他自然就能放下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成熟女性状态，更多的也愿意听人劝了。而且呢，她皮肤的一些不好的状态的确这个时候也盖不住了，显现出来了，所以她也愿意更好的来遵从我们医生的一些指导，然后要调整自己的状态了，对不对？ 您说太对了，我现在真是觉得临床年轻女性的皮肤问题要比中年女性有的时候要多。 我也发现的，其实 年轻女性有时候她也不太听规劝，另外一个她的生活确实是很 太毁皮肤了。 对。但中年女性有时候她生完小孩以后，她的生活就很规律了嘛。她也注意养生保健，她尝到这个养生啊，这个中医调养的甜头了之后，他很注意，他的皮肤反而好了。 好吧，其实从我个人来讲哈，我就给这些广大尤其爱美的一些女性朋友的一些建议，像刚才马主任说到的，通常呢他是给他的一些患者一些建议，30岁左右您就开始吧，这个可以过点这种养生一点，对自己皮肤状态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但是呢，如果说其实更早一点是更好的， 是的。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很年轻的小姑娘，她们很注意这些方面， 很好。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年轻人真的有一些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健身啊，比如他们去户外远足啊，晒太阳，这些生活习惯都特别好，还有一些什么环保的、绿色的那些活动啊，我觉得都很好，这些就是有益身心。 就是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说这个多少岁之前你的容貌是天生的， 是的， 多少岁之后你的这个容貌就是靠你自己的这种修养、见识，以及刚才我们说的保养哈，结合到一起来打造出来的。 没错。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比较适合进行身体调理，尤其是女性调理气血，避免您皮肤过早出现发黄、脆弱、敏感这些状态哈，起码30岁左右我们可以开始这样做了。 是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女网友40岁的女性，皮肤暗黄，大夫说呢她是脾的那个气不足。他们家孩子呢也是脸色发黄，比较瘦的，想问问吃点什么调理一下。听说当归不错，她和孩子可以都用这个当归来调理吗？想请您推荐一下适合的方法。 那这位网友呢，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同病异治了，就是他面色黄，他孩子面色也黄，这两个人呢面色都黄，但是呢他可能是一位中年女性，他的黄呢和这个他孩子的这种一个男孩子啊，孩子嘛，是一个就是小孩的这种面色黄都是黄，但其实他那个内在的机理和本质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基本上中年女性的面色萎黄多数都是由于气血不足了、肾虚了、肝血亏了这些因素造成的。80%-90%吧，所以给他们用药一般是用一些补气血的、滋肝肾的，也有会有一些脾胃的问题啊，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它会互相影响的。那么用药的时候，当归就可以用啊，当归一般妇科都会，就是多数都妇科肾药嘛，它非常普遍使用，而且也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会可以用到，它还可以用点别的，比如说什么八珍丸啊，这些什么当归补血丸啊， 就是中成药是吗？ 对，中成药就是复方的制剂都可以，汤药更好，量身定制。像孩子呢，他的萎黄多数都是消化不好、脾胃啊、食积啊、肝积啊这些缘故造成的，那就单纯的调脾胃。有的需要用当归，有的可能也不见得就用当归。吃点健脾丸啊、消积丸呀、 什么之类的，其实丸啊 就可以了。 嗯， 好， 不太一样。 那这点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在不同的人的这个身上、脸上哈，表现出的这种发黄啊这样的颜色，但是可能导致他这个黄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对，病人有时候看不出来，大夫可能可以分析出来。 对，咱们中医的大夫呢，一般是讲究辨证施治，每个人都有个体化的这样的量身方案。尤其像刚才马主任提到的那一点，就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些呢是复方的成药。可以使用，但是其实如果是每个人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大夫给您一味一味药开的那种中药的汤剂，自己回家煎煮的那种，可能效果会更理想，对吗？ 是的。 哎，其实说那个当归哈，很多人家里面现在有一些现成的那些个中药，什么枸杞啊、当归啊等等等等，就比如说一周我煲个小鸡汤啊什么的，放一点 当归炖老母鸡很好啊。药膳 哎，我就想知道，如果像作为这样的女性，她真的就想调理的话，单纯靠吃药，还是说我可以通过把这个放到我的那个菜里面，药里那个变成药膳来吃呢？ 这也就是中医美容的一大特点，它就是不是说是非要到大夫那儿去开药，非要熬很苦的药汤才能够说是防治疾病。那么药食同源的中药也很多，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是可以对一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或者是他本来就也挺好的， 我说补补吧，补补气血呀、 就调理调理，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医大夫眼里，就很少有绝对健康的嘛，多少都会有一些阴阳不平衡，那么就给他有的力度大一点，有的力度小一点，可以把这个药膳的制作方法告诉患者，回家自己去保养 就可以了。 对，这个其实很好，减轻我们医生的工作量教育患者，然后患者其实 这个可操作性我觉得是更强 啊，对， 要比逼他喝药的那个可操作性更好。 对，他比较健壮，他不生病，他也就不到医院来叨扰大夫了，也为国家节省医保资金。 但是我们也是说哈，像这样的一些调养的方子，在这是不是也得特别的建议，就是也不是说刚才我们说当归好，您就顿顿把它就是拿来煲汤那样的喝，是不是也不成？ 对， 对，他可以到门诊来找医生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 大夫一般都有经验，会给他一些比较合适他的、比较柔和的，然后不会引起诱发他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方药，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好的，这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哈，无论您用中药的这个汤剂、汤药啊，还是复方制剂啊，或者是中药的这种做药膳哈，您最好都要根据您的情况到医院请专业的这个中医大夫帮您看一看，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之下，我们再来合理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医的指导之下，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哈。 对，就受益了。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医教你干燥剂如何远离干燥肌。上半段我们出的有奖互动问题呢，题目是面膜可以天天敷吗？每次贴敷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今天马小丽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胶原贴敷料，这也是一种贴敷的面膜哈，是属于医用的面膜。那么抓紧时间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健康加油站，中医教你干燥剂如何远离干燥肌。 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马小丽，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医美容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好像这种干燥的季节，怎么样让我们的皮肤状况可以远离这种干燥。那么我们的互动题目是，面膜可不可以天天敷，每次贴敷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马主任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是这样的，就是面膜一般是一次敷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天天敷呢，这个频率是有点太频繁了。秋冬季比较干燥的话，可以保湿类的面膜呢可以敷得勤一点，但是一般也不需要怎么天天敷这么密集的频率，一周敷个2-3次我觉得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面膜呢，可能你还得根据情况，如果说是营养物质比较丰厚的那种面膜的话，更是不需要敷那么长时，就是敷那么多的频次，因为它的营养物质蓄积的话容易导致一些就是过剩啊，脸上会长一些小痘痘之类的，还有一些什么过敏类的脱敏的那种或者清洁类的那些面膜，可能就必须都按它的需求去敷了。那每次敷的时间呢，一般是15到20分钟，不要觉得越敷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敷的时间越长的话，它有的时候它的这个面膜已经拔干了，那么它就可能从皮肤里头反吸水分，所以15到20分钟大概是半湿不湿的时候就给它接了就可以了。 所以说面膜并不建议天天来敷，尤其是在敷面膜之前先要搞清楚它的主要成分是哪一种， 是的， 是以这个补充营养为主的，还是说以补水为主的。其实现在临床上是不是大家更多的都是补水面膜？ 对，在北京的话补水面膜可能是我们会建议患者用的多一点的。 然后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就是千万不要等到它已经干在脸上。 对，是的，有的敷着面膜就睡觉了，然后其实它这个就干透了。这样的话反而对皮肤可能有点拔干了，反而不好。 我发现很多听友他们其实都答对了，比如说大部分人都说是不能天天用的，比如说一次呢大概15到20分钟哈，还有的人说一周用2-3次的，还有的人这个说不能的。用2个小时，这什么样的皮肤？ 2个小时时间太长了， 肯定是没有这样的面膜可以贴2个小时的哈。而且其实如果是不同的肤质，比如说像偏干的或者是偏油的，这个会在贴敷面膜上有什么区分吗？ 干性的皮肤一般是保湿的面膜用的多一点。那么油性的皮肤你用的面膜里头可能会有一些控油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干性的皮肤呢，保湿的面膜如果是比如说是用的面膜，它的防腐剂比较少，有的甚至没有防腐剂，需要冰箱保存的，然后没有香精，没有色素，然后是无菌流水线上生产的，非常安全的话，其实这个在合理的使用下可以多敷一敷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就是每一年包括这两年有的时候那个3-0-5哈，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不合格的那些面膜被发现。那么那个里面有一些像什么添加了什么增白剂的，然后防腐剂特别重 的，所以是不是所以 是不是激素， 激素哈。就有那种贴脸面膜到最后烂脸的。 对，当时贴完之后觉得好得了不得，那你就得打个问号了。不会有面膜说贴完之后会让你皮肤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皮肤一下像换了个人一样，又白又亮又嫩，那就不正常。 其实那个是非正常状态。 是的，它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添加些激素，你一旦停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反弹。皮肤还会变得很薄很敏感，出现皮肤问题。 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个不合格的面膜毁了自己的脸。 对，是的。 像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礼物的是这种医用型的面膜，它的特点是什么？ 对，医生比较喜欢用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医用的敷料，我们在给病人做完激光啊什么一些治疗之后会给病人用这个面膜，它是无菌的。另外一个就是它首先它是按无菌的医用耗材的生产标准去生产的， 它是器械的械字号。 对，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含香料不含色素啊，它的辅料添加会比较少啊，所以它看上去很简朴，它不像外面做的面膜那样做的黑色的呀花纹的呀，还有的做的立体的呀，有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噱头啊，但是实际上 它里面有很多添加的成分在里头，这个面膜就很简单，是白色的，然后敷在脸上，它就是基本的成分， 比较安全 啊，比较安全。 那我在这里还要问一下了，那很多人一听说医用面膜安全，那是不是这个就可以天天敷，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呢？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得因人而异，让大夫看一下，然后再给你决定啊。一般的皮肤科医生他自己都大概能够判断，但是这个病人如果拿回去就盲目的就天天用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风险， 也不太妥当哈。 嗯， 对，就是即使是我们说到的医用级的很安全的面膜，在使用之前，其实也建议大家最好请皮肤科的医生帮您看一下您的皮肤状况，是不是可以用？因为我看到，即使是这里面也是有禁忌症的。就是安全的这种。就是医用级的面膜， 是的， 它也有一些禁忌症， 像这种胶原蛋白的，它会有一些胶原蛋白过敏的患者，对液体蛋白过敏的患者就不能用， 都还有痤疮合并的感染的那个比较严重的时候，也不建议使用。 对，是的，那有些病人有皮肤病的话，你必须得先治疗皮肤病，他有些皮肤病是光靠敷面膜解决不了的，它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它不是说是面膜是可以用来保养的，但是。这个皮肤疾病是必须用药物来治疗的。 好，说到这个中医的调理呢，很多人都是想要由内而外进行调养哈。那是不是说我们外在皮肤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真的都是因为身体内在的一些原因反映出来的呢？ 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从中医角度上来说，虽然说皮肤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说紫外线日照过强啊什么，你可能 长斑呢， 皮肤会比别人要差一点什么的，你排除了刨掉这些因素之外呢，你的皮肤出现问题的话，多数情况都是内在的脏腑气血的不协调，还有就是连接脏腑和这个面部之间的经络的不疏通这些因素有关系。我们要排除这些因素之后呢，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充沛的气血，然后经络也畅通，那么你这个拥有一张这个非常美丽的容颜呢，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真的想要那种自己由内到外状态都特别好，可能真的需要从中医内外皆调理这种哈。那我们说光靠您涂涂抹抹和化妆，它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了。 是的，所以说中医美容的基础它首先是健康我们夸一个人他很美，其实我们是在夸他健康说明他的精气神很好，他气血很充沛，他的状态和精力，比如说我们说他很年轻，那就说明他的状态和精力像年轻人一样，比他的同龄人要相对要好一些所以这个美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美你就可以欣然的接受。 对，欣然的接受这个可能就不需要我们说通过医美动刀动枪了 对，那种其实未必好看的 来看看网友的提问，说脸上到了冬天特别干，敷面膜作用有限，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朋友说得水油同补，但是现在这会儿呢，他皮肤已经很容易出油了，就想问一问该怎么护理才好呢？就是怎么达到那种什么水油平衡啊？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说自己的脸是一个大油皮儿他们说像大油田一样不停的泛油一部分人是因为他皮脂腺分泌旺盛，他可能激素紊乱，比如雄激素过剩的话他皮脂就分泌旺盛，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觉得他脸上很油，他就会很认真的去清洁，就会洗得非常干净过去有那种洗面皂什么的，还有含皂素很高的那种洗面的摩丝什么的，把脸洗得特别干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如果你把脸洗得很干净的话，那皮肤它会有一个自我保护，它就想要说是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破损了嘛，它就想要去弥补它，那它就分泌大量的油所以有时候它的问题不在于说是它油多，而在于它缺水 可能有点清洁过度了，反而让这个油多起来了 是的有些这个油性皮肤分泌油脂分泌很旺盛的这个病人，他你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你的这个护理手段有点偏激了，其实你也许不需要那么有那么热的水，用那么泡沫很多的洗面奶去洗脸，你需要只要温水在这个季节稍微的清洗一下，然后做好保湿补水补水之外你要锁水很多人说我其实挺补水的，补水的面膜也用，补水的喷雾也用，补水的啫喱，补水的凝露我也用，但是你用完之后你一定要在表面再用一层 你要是含有你的这个皮肤要是很油的话，薄一点的轻薄一点的含油的这么面霜也好乳液也好，你要给它锁一下， 嗯 啊，否则的话它很快就被环境里的这个干燥的气候给它蒸腾掉了。 也就是说皮肤的补水和皮肤的保湿其实是两码事儿。补水呢它更多的是补充你缺的水分， 嗯， 但是这个保湿呢它应该是锁住你那个水分， 对，锁住、嗯、 让你的那个湿润能够保持得住。 对，这个需要一些小技巧。 嗯， 而且就是你要皮肤很干的话，你一天之中就像你吃饭一样，你饿的时候你要加餐，那你皮肤也需要你多给它补补水啊。你的皮肤很干的话、 哦、 别人一天早一次面霜，晚上一次晚霜，你可能中午还要给他加加餐呢。 哎呦，那他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补水和保湿的这件工作哈，真的有可能是跟我们吃东西加餐这件事儿可以齐头并进的。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当它缺东西的时候、 嗯、 也要及时的给它补充上来才行哈。 嗯、是的， 嗯嗯，好，下一个问题，说中医古方里边哈、 嗯、 就是也看到很多什么中药做成的那个什么粉啊、 嗯、 膏啊、敷脸呀、啊、这样的一些案例、 嗯、 有没有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用的？ 嗯，有啊， 就是您这边介绍完、 啊、 我们到那会儿去准备准备材料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家用的呢。 啊、是啊，可以啊，因为我前面说的中医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毛主席说的中医是一个大宝库、 嗯、 这句话特别对，尤其对中医美容，它积攒了很多的这个秘方古方秘法、 嗯、 然后这些方法很多的都经过这个筛选啊，大浪淘沙啊、嗯，保留下来都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实都可以用。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比较权威的大家都比较公认的啊，嗯，叫、那个、 我准备拿笔记 叫做巾帼宫女八白散啊。为什么说它比较权威呢？是因为这个八白散呢是后世以后呢，它是金国金章宗完颜景宫中，他是这个完颜景他祖方呢是给他的宫女还有他的嫔妃用的，用来洗脸的。那么他的这个组方后来被后世呢很多人都用过，而且认可了啊。后世大部分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些美白祛斑的面膜呀，还有霜呀，包括现在，嗯，我就不说什么牌子了的那个贵妇级的化妆品的这个祛斑美白的这个膏方，这个面霜，其实它的底子就是这个地方 哦。 对，这个完颜景，她虽然说是女真族，但是她很热衷于汉文化，她会诗词，会书画。然后他自己读本草，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方子他发现了啊，然后他又这个配伍了一下。他主要成分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啊，他经过历代流传稍微有些偏差了，但是主要的方子成分是有白茯苓啊、白芨、白芷、白鸡里、白僵蚕、白附子、白丑等等八味药啊。我临床有的时候会根据患者的皮肤的情况，我会加点调整，有时候我加点白术，有时候加点活血药啊，有时候加点疏风药，然后让患者回去打成那个细粉，然后外敷。这个季节用牛奶，用蜂蜜，用柠檬汁啊、VC 啊，富含 VC， 它可以淡斑美白，敷在脸上啊。该做家务，该蹲地，然后敷在脸上20分钟以后清水洗掉、啊、 就可以了 啊，效果还不错。 你试过吧？ 我经常用， 经常用啊、哦，难怪皮肤看着就是白白嫩嫩的，很好哈。那这种八白散，它应该就是八种前面带着白字儿的这样的一些中药，然后呢，根据它不同的这个克数，我们要给它混合到一起，给它打成像粉末一样。 对，打的细一点，打到300目到500目吧。要超细粉就更好了，那就很细腻。 咱们医院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打？ 没有 啊、 医院里现在还没有这么高的服务。 哎呀，我觉得这个应该加上这样的一些服务。 对啊，但是未来应该是很有市场。 好，八白散。 上网搜一搜，或者是 像一些中药房是不是其实都可以搜到这些个方子、 对，你要是就是找靠谱的大夫给你，也可以来找我啊。我给你情况，我给你开出相应的克数比例，然后到中药房去打，打完之后回家自己用 就可以了。这个是 中药粉， 这种叫做中药面膜了。 哎，对， 它应该是足够安全的。有没有什么 中药过敏 啊、不能说是完全安全啊。咱我们是医生嘛，所以临床见到的各种就是意想不到的案例会比较多。那也有病人他确实对中药过敏，那就很遗憾，你就用不了这个方法了， 换下一个方子， 换换扎扎针灸啊，那个刮刮痧呀，这些你就可以用别的嘛。 嗯， 但中药一般比较安全，它都是植物药。 好的，八白散。那刚才我们就说了，其实可能一两千年之前留下来的一些这个中医古方、拿到今天来用的话、依然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中药面膜的一个地方哈。 嗯， 大家呢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一些爱美人士、咱们是可以用一下的。 嗯， 然后它主要针对的是美白吗？ 对，它可以美白淡斑。其实这个要撑开了说啊，就是一个都可以专门做一个专题了、这个面膜很有意思。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像这个白芷吧，它是就是古代女子她用的那个胭脂用的粉的主要成分其实都是白芷、对，很天然的根茎的粉。它现在研究呢，它敷在脸上它可以改善面部的这个动脉血管的这个 循环、 对，改善循环。所以你不仅是像现在的那种高级的遮瑕霜抹了之后让你遮瑕了白了、重要的是它有药用价值，它透皮吸收以后它能改善面部循环，所以你面部循环好了、你自然是气血会比较丰盈嘛。 这个我特别喜欢、 嗯、 那像刚才我们一个心底无私的网友他想问一问，说这个老年斑可以怎么治疗，像这个八白散它可以敷吗？ 八白散可以，但是老年斑的话它有一个就是人体的这个氧化的过氧化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毒素的蓄积的问题。一般其实老年斑它打激光很简单就打掉了。 通过激光。 对，但是这个它提示的是就是多数啊我们临床现在看到的老年斑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中年人他就开始长老年斑了。其实提示你生活可能很不规律，你熬夜了，你或者你吃了太多的外卖啊什么垃圾食品啊，反正你身体的代谢状态应该是不是很好。所以这样的话你除了就是这个把这个斑去掉了，你重要的是你要调整你的身体。 也就是老年斑、如果是长在老年人的脸上，您六七十岁了才出这个老年斑的话、 正常的。 对，它是正常的。 你要美 你就去了就行了。 这个可以通过激光给它打掉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如果年轻人长了老年斑的话，它可能说明你内在身体出现问题了。 对， 您是需要来调理一下的。包括也可以通过中医来调理。 对，当然老年人也欢迎啊，就是我欢迎你就是来吃中药调理一下身体，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已经长起来的这个斑它已经有形了，你说敷点外用的药或者吃点东西你能给它彻底去掉，不现实， 不现实。 当然可以淡啊、 可以淡化。 嗯， 小顺想问问他那种磨砂的洗面奶是不是不能每天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这个主要是去角质吗？ 对，其实我不太建议用磨砂的产品。 嗯， 磨砂的产品呢是破坏皮肤表面的屏障功能。我觉得但是这个磨砂呢它有的厂家它可能就是主推的是这个产品，他觉得这个产品能够把这个表面的角质去掉，这个我觉得也得分人。你要角质层很厚的话啊，你这个痘痘啊什么的都冒不出来，那你用一用可能去表面的那个角质以后让这个痘痘发出来，你皮肤就好了，可以的。但普通皮肤尤其比较薄的那种女孩子我觉得没有必要， 尤其不适合、我这种皮肤状况就不敢用这种什么磨砂呀去角质的。 对，尤其是秋冬的时候比较干燥。 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我们的微信网友红红啊！恭喜微信网友红红获奖了。那请把你的联系方式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马小丽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包括您的出诊地点，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是在北京同仁医院的东院的东院的4楼 C16 中医专家门诊出诊，每周三下午，就是今天下午因为来做节目所以我停诊了。没事儿，周三下午可以来。 对，这是在医院的出诊时间。 对，时间是他有预约电话是58269759，可以跟我的那个助手预约下我的那个